你好，我是戴明。以前在工作当中，有段时间连续发生了多次的线上事故。在复盘时呢，大家都提出是因为代码不规范，代码规范执行不到位，从而导致代码质量过差，无法监管，我们才被动处理线上事故。会上牢骚发完，会后应该怎么执行呢？我们都知道，监管手段是需要自己动手建设的，第三方工具无法满足所有的业务基础规范监控。在上篇文章我们提到，通过 Clang 提供的丰富接口功能就可以开发出静态分析工具，进而管控代码质量。除此之外呢，基于 Clang 还可以开发出用于代码增量分析、代码可视化、代码质量报告来保障 App 质量的系统平台，比如 Code Checker。 比如当周末发现线上问题时，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分析问题的人都不在电脑边，无法及时处理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款在线网页代码导航工具，比如 Mozilla 开发的 DXR， 方便在便携设备上去操作分析问题。这样的工具都是基于 Clang 开发的。 Clang 的功能如此强大，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Clang 做了哪些事情？ Clang 还提供了什么能力可以为 App 提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几个问题。关于 Clang 是什么，你可以先看一下如下所示的 iOS 开发的完整编译流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看到这张图片。图中左侧黑块部分就是 Clang。 Clang 是 C、 C++、 Objective-C 的编译前端，而 Swift 有自己的编译前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使用 Clang 有哪些优势，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本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内容。第一，对于使用者来说， Clang 编译的速度非常快，对内存的使用率非常低，并且兼容 GCC。 第二，对于代码诊断来说， Clang 也非常强大， Xcode 也是用的 Clang。 使用 Clang 编译前端可以精确地显示出问题所在的行和具体位置，并且可以确切地说明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并指出错误的类型是什么，使得我们可以快速掌握问题的细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看源码，仅通过 Clang 突出标注的问题范围也能够了解到问题的情况。第三，Clang 对 TypeDiff 的保留和展开也处理得非常好。 TypeDiff 可以缩写很长的类型，保留 TypeDiff 对于粗粒度诊断分析很有帮助，但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了解细节，对 TypeDiff 进行展开即可。第四， FixAid 提示也是 Clang 提供的一种快捷修复源码问题的方式。在宏的处理上，很多宏都是深度嵌套的，Clang 会自动打印实例化信息和嵌套范围信息来帮助你进行宏的诊断和分析。第五， Clang 的架构是模块化的，除了代码静态分析外，利用其输出的接口还可以开发用于代码转译、代码生成、代码重构的工具，很方便和 IDE 进行集成。与 Clang 的强大功能相对立的是， GCC 对于 Objective-C 的支持比较差，效率和性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苹果公司的要求，而且它还难以推动 GCC 团队。于是苹果公司决定自己来掌握编译相关的工具链，将天才 Chris Lettner 招入麾下后，开发了 LLVM 工具套件，将 GCC 全面替换成了 LLVM。 这也使得 Swift 这门集各种高级语言特性的语言能够在非常高的起点上出现在开发者面前。 Clang 是基于 C++ 开发的，如果你想了解 Clang 的话，需要有一定的 C++ 基础，但是 Clang 源码本身质量非常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说目录清晰、功能解耦做得很好、分类清晰、方便组合和复用、代码风格统一而且规范、注释量大、便于阅读等等。我们阅读 Clang 的源码，除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Clang 以外，我还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学习优秀代码、提升编程思维能力的机会。特别是在编写自定义插件或者工具时，如果你对用到的接口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或者好奇接口的实现，那这个时候去看源码对于你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点击这里的链接在线查看 Clang 源码。查看 Clang 的源码，你会发现它不光工程代码量巨大，而且工具也非常多，相互间的关系复杂。但是好在 Clang 提供了一个易用性很高的黑盒 driver， 用于封装前端命令和工具链的命令，使得其易用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接下来我通过前面提到的 driver 命令来看看 Clang 对源码做了哪些事儿。我们先看看下面这段实例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看到这段代码。首先， Clang 会对代码进行词法分析，将代码切分成 token。 输入一个命令可以查看上面代码的所有的 token， 命令如下， Clang 执行命令 min.m 文件，参数是 fmodels 大写 e xclone dump tokens。 这个命令的作用是显示每个 token 的类型、值以及位置。你可以在文稿中的这个链接看到 clone 定义的所有 token 类型。我们可以把这些 token 类型分为下面这四类。第一类，关键字，语法中的关键字，比如 if, else, while, for 等等。第二类，标识符，变量名。第三类，字面量，值、数字、字符串。第四类，特殊符号，加减乘除等符号。那接下来词法分析完后，就会进行语法分析，将输出的 token 先按照语法组合成语义，生成类似 va declaration 这样的节点，然后将这些节点按照层级关系构成抽象语法树。在终端输入一条文稿中给出的命令，你就可以查看前面源码的语法树。文稿中显示有语法树的打印效果，其中 translation unit declaration 是根节点，表示一个编译单元， declaration 表示一个声明， expression 表示的是表达式， literal 表示字面量，是一个特殊的 expression， statement 表示陈述。那除此之外， clone 还有众多种类的节点类型， clone 里节点主要分成 type 类型、declaration 声明、statement 的陈述这三种，其他的都是这三种的派生。通过扩展这三类节点，就能够将无限的代码形态用有限的形式来表现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clone 提供了什么能力。 clone 为一些分析代码语法语义信息的工具提供了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就是 libclone、 clone plugin 和 libtooling。 libclone 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高级 C 接口， Xcode 使用的就是 libclone。 libclone 可以访问 clone 的上层高级抽象的能力，比如获取所有 token、 便利语法树、代码补全等等。由于 API 很稳定， clone 版本更新对其影响不大，但是 libclone 并不能完全访问到 clone AST 信息。使用 libclone 可以直接使用它的 C API， 官方也提供了 Python Bonding 脚本供你调用，还有开源的 Node.js Ruby Bonding。 你要是不熟悉其他语言，还有个第三方开源的 Objective-C 写的 clone kit 库可供使用。 clone plugins 可以让你在 AST 上做些操作，这些操作能够集成到编译中，成为编译的一部分。插件是在运行时由编译器加载的动态库，方便集成到构建系统中。使用 clone plugins 一般都是希望能够完全控制 clone AST， 同时能够集成在编译流程中，可以影响编译的过程，进行中断或者提示。关于 clone plugins 开发的更多内容，我会在第37篇文章如何编写 clone 插件和你详细说明。 libtooling 是一个 C++ 接口，通过 libtooling 能够编写独立运行的语法检查和代码重构工具。 libtooling 的优势如下，所写的工具不依赖于构建系统，可以作为一个命令单独使用，比如 clone check、 clone fix it、 clone format， 可以完全控制 clone AST， 能够和 clone plugins共用一份代码。与 clone plugins 相比， libtooling 无法影响编译过程。与 libclone 相比， libtooling 的接口没有那么稳定，也无法开箱即用，当 AST 的 API 升级后需要更新接口的调用。但是 libtooling 基于能够完全控制 clone AST 和可独立运行的特点，可以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第一个呢，改变代码，可以改变 clone 生成代码的方式，基于现有代码可以做出大量的修改，还可以进行语言的转换，比如把 OC 语言转成 JavaScript 或者 Swift。 第二，做检查，检查命名规范，增加更强的类型检查，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定义进行代码的检查分析。第三，做分析，对源码做任意类型分析，甚至重写程序，给 clone 添加一些自定义的分析，创建自己的重构器，还可以基于工程生成相关图形或文档进行分析。在 libtooling 的基础之上，有个开发人员工具合集 clone tools。 clone tools 作为 clone 项目的一部分，已经提供了一些工具，主要包括语法检查工具 clone check、 自动修复编译错误工具 clone fix it、 自动代码格式工具 clone format、 新语言和新功能的迁移工具、重构工具。你要是打算基于 libtooling 来开发工具， clone tools 将会是很好的范例。官方有一个教程，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进行查看，这个教程可以一步步的告诉你怎样使用 libtooling 来构建一个语言转换的工具。通过这个教程，你可以掌握 libtooling 的基本使用方法。 接下来我们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这篇文章当中，我和你说了 Clang 做了什么以及提供了什么能力。从中可以看出 Clang 提供的能力都是基于 Clang AST 接口的。这个接口的功能非常强大，除了能够获取符号在源码中的位置，还可以获取方法的调用关系、类型定义和源码里的所有内容。以这个接口为基础，再利用 Lab Clang、Clang Plugin 和 Lab Tooling 这些封装好的工具，就足够我们去开发出满足静态代码分析需求的工具了。比如我们可以使用 Clang Plugin 自动在构建阶段检查是否满足代码规范，不满足则直接无法构建成功。再比如我们可以使用 Lab Tooling 自动完成代码的重构，与手动重构相比会更加高效和精确。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篇文章提到的 Clang 静态分析器的引擎吗？它使用的就是 Clang AST 接口，对于节点 Statement、 Declaration、 Type 以及其派生节点 Clang AST 都有对应的接口，特别是 Recursive AST Visitor 接口可以完整便利整个 AST。 通过对 AST 的完整便利以及节点数据获取，就能够对数据流进行分析，比如 Iterative Data Flow Analysis、 Path Sensitive、 Path Insensitive、 Flow Sensitive 等等。此外还能够模拟内存分配进行分析， Clang 静态分析器里对应的模块是 MemoryRigid， 其中内存模型是基于 A Memory Model for Static Analysis of C Programs 这篇论文而来。在 Clang 里的具体实现代码也可以查看 MemoryRigid.h 和 RigidStore.cpp 这两个。对于 Clang 静态分析器的原理描述也可以参看官方说明。手中握有好兵器，你对 APP 代码质量的掌控也就有了底气。程序员开发软件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开发效率的，同时也不要忽略检查代码质量时的效率。所以对于开发者来说，我们要避免人工繁琐的 review 代码，并减少由人工带来的低效和高差错率。我们的原则就是能够让程序自动解决的绝对不要人工手动完成。最后我来给你留一个课后小作业，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请你搭建 Clang 的开发环境，然后基于 Lab Tooling 编写一个简单语法转换工具，比如把 C 语言的方法调用转 Lisp 方法调用。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